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继续聊电影。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电影市场啊，我们说可能都在等待一个爆发期啊，等待某一些电影的到来。但是在这之前呢，发现从国庆档开始，今年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某一些可能被大家寄予厚望的电影呢，并没有爆发出它应有的潜力。可是有一些电影本来你不是特别知道它，但是它却一直占据着电影票房排行榜的那么前几位。 从这个国庆档开始啊，电影无双就是雄霸这个周排行榜8榜，好多周是吧？ 是，这整个10月基本上就无双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无双说开去。怎么说呢？就说这无双的双男主啊， 因为有人说无双的成功是离不开这两个人的功劳。 那就是周润发和郭富城啊。虽然说周润发呀，跟当年我们那个说法哈，就是香港这个四大天王嘛， 所谓的乐坛四大， 跟他们都有合作，而且。跟刘德华的这个关系是最密切啊，就是他对刘德华有提携之恩嘛， 对， 是吧？ 他们合作的时间也更早， 但是发现跟郭富城的合作好像不是很多哈，一盘点一寻找，好像真的不太多见。但是没想到在这个电影当中，两人就算没那么熟悉吧，但是这对手戏啊演得非常精彩，演了这么一个似真似幻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 就跟你上次说那个，我觉得我特别认可，就是你说最近。或者说十月份国庆档以后啊，这两部电影啊，在某一个角度上，它真的有意象上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是影子，是吧？你上次说那个影啊，它就是说一个人的影子， 对 吧？用了一个影子武士这种感觉。那这部无双呢，其实谁是谁的影子呢？在这当中有很多谜团。那我们也看到这两个双男主，事实上并不是两个真实的人物， 对 吧？至少它其中有一个是被构思出来。 那这个电影精妙的构思啊，反转的剧情也是为人这个大家称道啊，也成为了国庆档属于后来居上啊，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部电影。 对， 在国庆档啊，那今天我们就来从这部电影开始说起，说一说周润发和郭富城二位演员的合作。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无双》的故事吧，来听一听他的完整版预告片。 干这一行。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 一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画家。 画家是什么人？ 我叫吴福生，三代都学美术。 你也是做假画的？ 是象征化。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当你当了主角，想怎么样都行。超级美金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欢的象征画。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这个预告片来自电影《无双》啊，这个预告片还是拍得颇有心机的、当中有一个镜头，这是这个周润发啊，还原了当年小马哥这个用假钞点烟的这么一个镜头， 对， 实际上在电影当中并没有这个镜头， 对、这个是骗了赵亮好长时间的。看电影的时候，他恨不得再把他扒拉戏再看一遍。但是确实这个镜头呢，他这个所谓的就是这种营销的手段呢，是拿周润发这块招牌啊，让大家找当年的情怀。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所写到的这个故事呢，因为跟所谓的这个制假钞集团有关嘛，那一想就能想到周润发当年以什么样的一个银幕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当然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在大银幕上看到的，但是更多的人认识周润发应该是从那几部电影当中，那么其中一部就是我们说的《英雄本色》。 其实我觉得呀，这恰恰反映了导演的他的这个叫做匠心独具，或者说他就负责啊、认真的这个精神。那按理说哪儿不能塞这么个镜头啊，是吧？ 对， 让这些影迷们诟病。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周润发演的这个画家，他的人物性格跟那小马哥是 要完全不同， 嗯、所以他就没有说硬熬着非要去所谓的要打这个情怀牌，是吧？预告片里边这么你看一下就够了。 所以预告片像不像就是给你做了个梦，让你梦见了他，那个时候跟现在啊、是能连接起来 不一样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虽然没有出现假钞点烟，但是确实出现假钞了啊、而且这个假钞制作过程之细腻啊，这是被很多影迷们讨论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情节啊、一个环节，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电影的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他们如何用高超的手法来做这个特别逼真的这个假钞、把整个这个工艺流程啊全都给弄出来了，是吧？也有的说呢，这跟人物关系偏离的稍微有点远， 有的人不喜欢这段， 不太喜欢这个哈、那到底您喜不喜欢呢？没关系，您慢慢想啊，喜不喜欢啊、咱们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电影当中的一段插曲，就是出现在这个假钞制作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段音乐，这歌名叫 Money Money。 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Money Money 啊，这是出现在电影《无双》当中假钞制作的时候啊，这一段插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无双》了啊，这个现在还是可以在电影院当中看到啊，没看的朋友们呢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二位的这个 他们的对手戏。 嗯， 那其实两个人在2014年在一部电影当中已经有过对手戏了，这部电影就是《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啊。 啊， 这个电影其实也是开启了我们说呢，就是国庆档的一个叫西游玄幻风的这么一个开端，对吧？ 嗯， 2014年的1月31号在咱们中国大陆上映。当然了，这里边主要的对决呢，就是最主要的主角是 甄子丹。 甄子丹啊，他演的孙悟空。当然后来呢，是由郭富城接替了这个角色了，是吧？ 在下一部里面， 对对对，甄子丹只演了这一部。 但是这一部里面，郭富城演的是他兄弟。 是的。哎， 义兄啊， 哎，牛魔王啊， 哎， 那这个大闹天宫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其实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人物啊、故事啊都是似曾相识，但是它是有一个跟之前我们所熟悉的大闹天宫这段故事《西游记》故事是不一样的。 嗯， 他用了一个特别好莱坞的方式啊，重新讲述了一个这个故事的世界观。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我们来听一听。 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神界就一直肩负着维持天地安定的重任，掌管神、魔、人三界的平衡。一直受天庭压迫的魔界，不甘心屈于神界之下，所以长年以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夺得掌管三界的大权。神魔交战，日月无辉，龙血玄黄。 和魔之间可以不要再大战了，我可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神魔是注定不能相爱的， 皇兄，你给他一个机会，就等于给天下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 好自为之吧，保重。侵犯天庭，罪不可恕。所有魔族被贬到火焰山，永远不准再踏足天宫半步。如有进犯，魔族将不复存在。 女娲娘娘眼见天宫残垣断壁，以致人间天灾不息，故舍身化成万千五彩晶石修补天宫，并设立南天门，以晶石阵作守护，防止魔界再次扰乱天庭。 观音大师，您来此处所谓何事？ 托替祖师，此来是为一只灵童，它是女娲娘娘晶石所生，若能善用，必能造福众生。 可是此猴善恶并存于身，恐怕…… 所以你要悉心教导，令他从善。 此猴现在在哪儿？ 花果山。 族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王，这是魔族先祖流传下来夺取天宫的三大仙杖。东海翻起海啸，天宫南天门 间，他云云女娲娘娘幻化而成的仙石与南天门一脉相承，他必能助大王你攻破天宫。 光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攻破南天门？ 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二郎神杨戬。此前虽身穿银袍金甲，法力高强，但玉帝只让他看守南天门，他早就心怀不满，此为大王最佳的人选呐、啊！ 历代祖训终于在我这辈达成，攻破南天门之日，就是我诛灭天神之时。 我们九叔战阵，攻天不会十拿九稳，随时会令魔族永不翻身。 我们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为魔界的荣誉而战。任何人胆敢再说这种话，下场就跟他一样。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就是《大闹天宫》电影一开始的啊，这个一个片段。他就讲了是人界、魔界、仙界，是吧？这不像这个我们一般说的 过去那个啊，《西游记》里面那个感觉啊。哎、 你在这几界当中来一南天门，就觉得怪怪的，是吧？听着老像魔界，像魔界是吧？ 主要他现在那种设定好像符合所谓的叫仙侠的这套东西吧？ 哎，对，我觉得他是想把它往。现在大家这个更为时尚一点 流行文化 这种做法、是吧， 对， 来做。那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跟孙悟空打得不亦乐乎的何润东演的二郎神。这几个人物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各自吧都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这种性格特点。郭富城演的这个人呢，还是就是这牛魔王啊，他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这么个角色、是吧，一心想要报复，一心想要这个跟这个周润发去抗衡，是吧，跟那个仙界的大王去抗衡， 就是玉帝呗， 你看就是玉帝、 玉帝、 对对对对。 周润发也是啊，在后来就是我们很多年不看他的作品之后呢，他慢慢的这个皇帝形象多起来了。那时候你看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演的是王，那是人间的王。 对， 这回就是2014年这个西游记大闹天宫里面，他是仙界的皇帝， 哎， 这是玉皇大帝。 对，那么这里边我觉得呢，这个戏就今天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又是其实用这种方式呢，他也是突出了就是甄子丹演的孙悟空的角色。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单纯的这么一个神仙吧，是吧？也是决心他要修成神仙，但是误打误撞的就与这个牛魔王啊，这个成为好朋友了。其实是被牛魔王利用了，对吧？ 对， 牛魔王他是一心要复仇的。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个片段啊，这是二郎神要出马了。 玉帝，妖猴在人间作恶，笼络魔族，必须及早收服。 他不是妖猴。他叫孙悟空，是我的徒儿，亦是女娲娘娘补天所用的晶石孕育而出，生有仙根，是块璞玉，只是尚需雕琢。玉帝，他虽然顽劣，但本性向善，只是不懂抑恶扬善，才闯下今日之祸。 想当年女娲娘娘牺牲自我，炼石补天，换取三界千百年的和平。孙悟空既然是晶石所化，我们是该对他好好栽培。菩提，给他个机会吧。 英雄，吃个糖。 谢谢。其实我早就听闻美猴王擅闯龙宫，勇夺神兵的威风是法力与天并齐，但是我觉得美猴王三个字配不上，不如换个更响亮的称号。 什么称号？ 法力与天并齐 啊， 不如就叫做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好名字，好名字。猴子猴孙们，以后不要叫我美猴王，叫我齐天大圣。

写的威，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没有改善，能见度较差，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到1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大家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说的这两位演员的合作啊。刚才说了郭富城和这个周润发呀、在《无双》当中的精彩的合作，包括他们在《大闹天宫》里面，评分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呢，大家也是觉得难得啊，这两位在一部戏当中出现。 哎， 那刚才你也说了。我们还要说说其他的合作，这就让很多人啊很难寻觅这个踪迹、 哎、那么其实两个人单独单挑就是双主角的这个合作还真的不多啊，反正我是没有找到。无双这就算是一个、就是很明显这两个人就是绝对的两个主角，而且两个人 对 就是互为这叫什么互为支撑啊， 对， 没了谁都不成、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呢也都很重要，这两人也都很重要，但是或者叫铁三角吧，这样的一个关系吧，这就是韩战的第二部啊。大家还记得韩战的这个故事吗？其实就是警队这讲的这个香港警队内部啊发生一些问题是吧，把这个冲锋车给弄走了弄没了啊，涉及到一个他们警队互相之间的这个内斗吧，是这样一个故事啊。那么韩战的第二部呢让这个故事更加的升级了，涉及到一些什么香港的什么司法呀是吧，立法呀， 对， 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反腐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已经啊因为韩战行动这个获胜叫做警队一哥的刘杰辉是吧， 郭富城 他就遭遇了一个人身的危机，妻子女儿就是差点被绑架啊，妻子应该是被绑架了啊，女儿被保护下来了。那么谁是始作俑者呢？就是叫李家俊，就是彭于晏演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对方就要求啊，警队，那你就用这个 李家俊来交换啊，因为李家俊已经是被警队给这个收押了嘛，对吧？就是这么一段故事，也就掀开了《寒战二》的序幕。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个当中首先是这两大主角的表演，就是郭富城跟梁家辉。 喂，请问哪位找刘嫂？好，请等等，刘嫂。 喂 ，Hello， 刘处长，还记得我吗？ 记得。 你太太叫陈雪儿，向日葵花店老板。你女儿今年5岁， 叫太阳幼儿园高班刘诗雅。 你想干什么？ 我要你放一个人。 处长 G4SIP Can One。 刘雪曼，欧森命令我们24小时保护你。 我们已经从幼儿园接了你女儿，她现在安全，但未找到你太太。 艾伦，保安打给律政司跟惩教署，我还在总部见李家俊。你现在是公然挑战香港警队。 我没有挑战香港警队，我只是抓了你老婆。 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老婆。 我100-1075。 我再说一遍，我100-1075，10分钟内，视频电话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处长，让我跟他聊2句。你和你背后的人又怎么样才肯收手？你应该很清楚，香港警队是从来不会跟恐怖分子妥协的。 刘杰辉跟你不一样，他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你为所欲为。 你从刚�刚进来已经花了350秒，加上我这一局，刘杰辉已经浪费了6分钟。还有，现在的香港警队不再是你说了算。 刘处长，你给我听清楚，我要你一个人带着李家俊来交换，由现在开始，你有20分钟准备。 有什么建议？ 我反对你亲自行动，你已经是 CP， 我们处长被这帮犯人牵着走，下属会很难做。 无论如何冒险那个不能是你，那帮犯人只是想放李家俊，你去谈判，让我带队。 不好意思，刘 Sir， 我有义务提醒大家，我们押李家俊回总部已经是违反规矩，现在舆论、政客、网络打手全都盯着我们，只要警队稍有出错，他们就会大做文章。 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我们在这个岗位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这次犯人只用一个警员来威胁我，我都要救。我决定亲自押解李家俊。 刘总，我们明白你的心情， 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 好啊，刚才我们先听了这个片段啊，这个故事您一听就清楚了，因为我把里边一些不方便这个收听的啊，需要看的这些东西都剪掉了啊。一听这个情节，大家就自然明了 啊。 就这个李文斌呢，就是梁家辉演的这个角色哈，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他是不理解 啊。 后来呢，大家都是看过了。这个电影后面其实他跟他儿子就这个走在了一方啊，跑到一个阵营当中去了。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哎呀，这老话说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其实这个李文斌啊，他心中也是，虽然是寒战嘛，他也有一团热火，是吧？一直想其实想到这个谁啊，刘杰辉那个位置啊， 就是 警务处的 这个处长， 处长， 对，两人在第一部当中也是明争暗斗， 对， 属于这样一个关系啊。业务能力都很强，但是呢，属于这个叫官场上也好啊，或者叫仕途上也好啊，这样的一个对手啊。那么你看，在第一段当中呢，这个李文斌啊，他还是出于公心的，是吧？他说服自己的儿子，但是经过接下来的这一段戏之后啊，这李文斌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再来听一个片段。 李 sir， 喂，我是 MB， 找重案组杨水。 文斌， 杨，我再打给你。 贾俊一直帮我做事， 我一直在想阿俊到底跟哪些人在一起，没想到是你。 我从来没有看错人，你儿子的性格跟你一模一样。当年我在魏编好所有行动代号，你居然选择韩战，有意思，有意思。 蔡雪，你我之间客套话不用说了， 警队不可以让任何人打乱我们优良的接班部署。原本我们有意让你升处长，家俊也曾经是我们将来处长的首选，他要成全你才变成通缉犯。 我们是什么意思？ 刘杰辉是保安局局长的心腹，他不是我们要的人。严格来说，你只是退休前的休假，他下台之后，我可以叫律政司出面，加上很多有权力的人支持你复职。 蔡雪，我不相信你跟你背后的人有能力委任警务处处长。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不过我们有提供人才的能力。如果排队上位都是自己人，委任谁又有什么分别？慢慢想。 爸，你这副眼镜戴了这么多年，应该换一副新的了。 好啊，刚刚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这就是李文斌呢、被说服了啊，因为他发现，他如果是这个跟随着，就是已经是这个前警务处处长哈、那个蔡 sir 哈、跟着他的这帮人呢，他有可能把刘杰辉给挤掉啊。经过 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逻辑嘛， 对， 他们可以说服，就是让自己用仿佛是个正义的这样一套说辞，觉得刘杰辉是非除掉不可啊。 对， 非要让他下马不可，那这样呢，能够让好像让他们心目当中他们那个想象出来的这个城市更好。 那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这个周润发先生出场了啊，他在这个当中的角色真的太棒了。其实如果还是李文斌跟刘杰辉两人对手戏的话，这《寒战二》就称不上是第二部，称不上升级， 对，单调了。 对，就是因为有周润发这个角色的出场，特别有彩。 但是周润发这回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在《寒战二》出现的时候啊，很多人没想到他，这个人他怎么也演了个这个角色呢？ 是个大律师， 律师吧，议员嘛， 议员啊，刚出来的时候您记得吗？用了周润发自己都很熟悉的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性格特征，或者说是一个偏好啊，就是黎文辉嘛，那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乡长什么警察一个官员吧，来游说他，然后呢还给他送礼，送了一个高级相机， 这个特别逗啊。 哎，你要知道周润发他自己摄影是很厉害的， 本人演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对啊，所以演这戏驾轻就熟啊， 对对对，他把玩那个东西的时候 哎 特别专业。 而且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看电影，如果要知道周润发这个爱好的话，我们一定是会心一笑， 对对对， 觉得这导演会选。 对， 好，那我们就接着来听听这个片段。 Monochrome， 光圈0.95，绝配。知道你喜欢拍黑白照， 借花献佛罢了。怎么最近有事想不通了？韩战的问题搞这么大，很多议员主意已经变了，不听警队。那个特权法委员会，你考虑的怎么样？ 立法会的事，要劳驾你来问我。 Oswald， 我个人意见，希望你加入。你加入的话，保安局局长那边，我会叫他尽量留在香港，配合调查。师兄，有时候为了大局没办法，大家都要迁就一下。 迁就？你现在是司法干预立法， 政治从来都是谈判的艺术。 Edward， 你刚才说的话，就算是法律系一年级学生都说不出口啊！众多师弟当中，最聪明的是你，最有前途的也是你。你已经差不多一人之下，还想怎么样？ 现实政治是有很多潜规则的吗？ 我要是搞那些潜规则，今时今日律政司司长的位置也轮不到你呀。数码照是很吸引，但是胶卷才是我的挚爱，你懂吗？心灵。 好，张程，我们又听了这个片段啊。大家可能没听出来吧，还记不记得呀？就是来游说这个简奥伟啊，就是这个谁，周润发演这角色的，叫李永莲嘛。 嗯， 李永莲这个演员是谁呢？是李子雄演的。 嗯， 这也是周润发的老对手， 老对手，老反派。从《英雄本色》开始就是反派。 哎，然后什么就是著名的香港电影《喋血街头》， 嗯， 也是反派，是吧？ 再给大家说一个反派啊，2011年张涵予那一版《水浒传》里面的高俅。 哟呵。 哎，你回去看他演那个高俅演的好啊， 干脆不用化妆。 哎，好演员就是这样、啊。 对，他这个面相上是吧，就带着这精神风度上，就带着你们心里边有点什么小九九， 有东西， 哎， 有故事 这种感觉啊。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三个片段，再来回顾了一下这个《韩战》的第二部啊。 嗯。 但是说实话呀，这里边周润发仍然属于一个大的配角。还不是一个绝对的主角， 对 对，绝对主角还是这个谁，郭富城跟梁家辉两人对手戏。 所以那时候是说《韩战二》请周润发呢，就是请了一个招牌来。 哎， 那但是到我们今天看到《无双》的时候，他是正儿八经跟郭富城是携手并肩啊。 哎，《无双》啊，这名字起得特别好，是吧？你要从看了这个电影的朋友，你想想他这个里边的人故事情节，这人物就无双，是吧？ 对， 看着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 没错。 那好，我们也希望吧，以后啊，这二位这个实力派演员还能够继续合作，给我们上演下一个无双之类的好戏啊。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听《韩战二》的主题歌，由周笔畅演唱的《两线》，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就那么轻易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将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也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辞